缅怀金正日将军埃及和阿拉伯委员会11月25号宣告成立，缅委会有埃及、突尼斯、利比亚、苏丹等外国人士参加。缅委会决定在11月25号到12月20号期间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广泛介绍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缅怀金正日同志俄罗斯纳霍德卡市委员会11月23号宣告成立。